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，他被授予中国曲艺牡丹终身成就奖和北京文联德艺双馨楷模称号奖，他也是北京市获得此项殊荣的首位艺术家。在关老的经典名段当中，有很多都反映了老百姓的现实生活，非常俏皮可爱。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《生男生女不一样》。这是琴书泰斗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《生男生女不一样》，怎么样，很有点意思吧？平淡浅显的故事里蕴含着深刻的道理，这就是传统曲艺的魅力。今年去世的老艺术家当中还有一位是单弦名家，这一位就是刘宏元。2002年7月12号，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谢派名票刘宏元先生辞世。刘宏元是单弦名家谢瑞芝的弟子，演唱单弦牌子曲得到了他的真传，响名京津。著名的唱段有50回，也就是10回本的《武松传》。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可不是他演唱的《武松传》，而是一段插曲《赞风》。您听听，那嗓音亮的，真的可以用底气十足来形容。 朱颖摇红颜。透纱窗雨后声寒， 正悠悠杨花五柳 咋 我爬上去 啊，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年笑声，我是王一。2003年的3月6日，著名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郝艳霞先生辞世。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，曾经多次听到郝艳霞和她的女儿郝秀杰演唱的段子，她也是郝派的重要代表人物。演唱的著名书目有《岳飞传》《大西厢》《韩湘子上寿》等等。那还是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郝艳霞演唱的一个小段《设宴》。 身背恭贺见，亲猎人弓箭背在身，陈猎人他的腿真勤，亲猎人他的脚不沉，老陈的拼拼叫着老秦，这个老秦的紧紧的跟着老陈，他们两个来到了荒郊外，抬头看，从空中飞来了雁一群，雁南飞排成了一字长蛇阵，当头雁展翅摇铃把波伸，老陈说这头雁足有10斤重，老秦说依我看能有15斤，老陈说打下头雁咱来个清炖，老秦说红烧燕肉味道纯，他们两个各不相让正争论，从东头走出来了一位老乡亲，他看看老陈敲老秦，详详细细的问原因，问明的原因哈哈笑，说你们俩何不把大燕对半分，爱吃清炖你炖一碗，这红烧你烧一盆，老陈老秦说声对，急忙忙搭上了利剑把功臣，他们抬头看早就不见殷红颜呐，啊 往下拉鞍片卷吧。可是不能往十步再来，要记着，虽说古代一件事，今天讲来意已深，当指出新长征得光明路，时间紧不等人，我们要只争朝夕，加油干，别学那老陈贺老秦使了呆呆的放走燕一群，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，让我们争分夺秒献红心。 这是郝艳霞演唱的西河大鼓设宴，我们听到的是她1985年录音的版本，贾庆华伴奏。近年来京韵大鼓名家也有好几位先后辞世，2006年的3月23日，京韵名家赵学义去世，享年62岁。赵学义先师从桑弘林，后又得骆玉笙亲授，1961年正式拜白云鹏入室弟子严秋霞为师，成为白派京韵的第三代传人。他演唱的《宝玉娶亲》获2000年中国曲艺牡丹奖，而他更为精彩的演唱还是十部的长篇《梁祝哀史》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来听《梁祝哀史之时》，祭坟化蝶。 其中一 白事为了啥，不多一时全还好，忙吩咐绕道前往胡桥啊，来至在山伯的坟前，停住脚，众人拭目细观察，但只见英台小姐把轿下，一身小服披粗麻，头戴白花，脚蹬白鞋袜，小银心搀扶着姑娘啊，把蒲团拿，这英台一见分秋魂魄散，他站立不稳呐，心乱如麻，稍片刻手扶着石碑，碑文看着不惊飞了，坟头儿落得呀几只乌鸦，忙唤家丁排几里，先经祖国后警察，五位同频扬扬，有白帐来，山伯爱吃的鲜琵琶，小银心走上坟前，燃素蜡，那英台亲手焚香，往香炉里面插，你看他跪在坟前真祭酒，这英台手持银壶闪花，心似刀剑扎呀。 梁祝哀史之时祭坟化蝶，来自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位京韵名家，他的词是更是让人唏嘘不已，他就是一代古王小才武骆玉笙。2002年的5月5日，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、骆派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玉笙先生辞世，享年89岁。骆老是大师级的人物，他演唱的经典段子那真的是数不胜数。那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在1997年专门为香港回归创作的经典段子《庆回归》，让我们再来品味他晚年的出色风采。那在这个段子里呢，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也要告一段落了。王一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 香港百年 陈祖成，铭刻闯荡。